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孙家红，北大法律系毕业，曾经就职于数个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出版若干英文法律专著，在世界各地著名大学讲授知识产权法。与此同时，他于2017年用7天时间跑遍7大洲7个马拉松，2018年和先生共同完成北极点马拉松，成为双料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2015年他发起成立跑足，希望通过推广马拉松运动，传递健康、快乐、有益、正能量的运动理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家红。2012年，42岁的孙家红开始学习跑步，这一跑让他看到了人生别样的风景。 你看我现在还挺苗条的哈， 相当苗条。 我生完老五以后9个月，我当时的体重是68公斤 啊， 就我现在50。我那个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写一本书，就一本英文书，是美国律商联讯写一本书，当时写的就不行了，没感觉，没灵感。然后我自己呢也有产后有些抑郁，觉得生活失控了，体重管理不好，然后情绪管理不好，就我觉得脑力也特别差劲。人家说生完一个孩子智商减低50，然后我说我这生了，我现在就有点弱智了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就觉得特别慢，就是经常忘事儿。当时呢，我住在香港，我们家的有个邻居是个肯尼亚人，就是是个跑步的教练 啊， 叫 Thomas。我就问那个 Thomas， 我说我能不能跑？他说你来，你先跑跑试试看。 嗯， 然后我就跟他跑了大概有3公里 啊， 把我累的就不行了。他说你能跑，坚持吧。然后第二次来跟他跑步，那个路上有一个大坑，我没注意，哗就摔进去了，就把左脚给扭了。有了之后2个月就不能动了，就没跑。我说这是不是跑步也不太适合我。后来我有另外一个澳洲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 Catherine， 他说你要跑步吧，迟早要掉到坑里，你只不过早掉进去了。我说哦， 你老是在关键时刻 对 遇到 对，是我这朋友就是特别，我说哦，我说原来 Jeff 是这个样子的、哦、那行，那我先掉进去了，那我回头再爬出来吧。所以过了2个月，我们那个住在香港，我住在一个岛上，有一个10公里慈善比赛，然后我说那我就报名跑这个吧。后来我就跟那个我们那个肯尼亚教练跟他训练跑第一个10公里、结果跑了第一个10公里之后，差不多体重从68降到54-5的样子、然后跑完那个之后，我说不行，我说那我干脆报个全马吧，跑个全马，因为当时 越来越大， 当时觉得哇，跑全马这得是多远的事儿啊！然后我找来找去，就是2013年的4月份有一个长野马拉松，长野，当时我先生也在跟我跑，我说咱们报长野吧，你想那个4月份樱花烂漫哈、去日本跑一个，然后结束是在他那个长野体育场，是当年应该是88年的冬季奥运会那个体育场，结束的地儿，我说挺好的，然后他说行，那就把那个报了，然后就开始训练全马，训练全马只有11周的时间了，人家说11周不够，我说那我已经报了名了，就得按11周来训练，所以还真的是特别严格的，每天跑多少跑多少，然后大概跑了有800公里，训练那个长野马拉松。 2013年4月20几号我们去的跑的，然后发现什么樱花烂漫呢、啊、什么那天下雪然后我当时跑也不懂，说他是五小时关门， 嗯， 五小时关门，他说那我就我开跑的时候算五小时呗、 嗯、 后来发现人家不是按那个算，是按鸣枪时间算、 嗯、 但是人他有2万人跑、 啊、 我又站在后面，就等我到那个起点的时候都过了5分钟了才开始跑、 嗯、 而且我跑得很慢的、 嗯、 五小时对我来说基本上不被关就是胜利， 嗯， 到最后还剩下3-4公里的时候，那时候也撞墙撞得厉害、 嗯、 然后天又不好，又冷又有大风，然后又没经验、 嗯、 马上要到长野体育场了，我看哎，我是4小时51.2的样子、 嗯、 我说行有时间呢、 嗯、 就跑进去了，跑进去特别开心、 嗯、 就是要完赛了嘛、 嗯、 然后刚到终点我还没走出那个体育场呢，大家就开始倒数了， 嗯， 5、4、3、2、1关门了、 嗯、 哎，我说我没那么慢呢，后来说哦，是按那个鸣枪时间已经到5个小时了， 嗯， 所以我后面的就全都被关掉了。 你还真幸运， 对，我最后的 糊涂的， 对，我最后净时间4小时53，但是呢加上他那个前面耽误的5、6分钟、实际上是4小时58分半、基本上 卡着点儿， 卡着，但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会吓死，会特别特别着急、 嗯、 但是我以为我有很充裕的时间，实际上是不知道、 嗯、 所以第一个马拉松跑完之后真的特别激动，就是、 嗯、 就觉得哎呀总算跑完了，跑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伊朗，然后在伊朗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伊斯法罕，它是在沙漠里的一个绿洲城市、 嗯、 巴黎实际上当年就是仿照伊斯法罕建的、 嗯、 真的是特别美，开车开的全是一片又黄又土的地方，哗一下子看见花园了，绿色。伊斯法罕的意思是那个世界的一半， 嗯， 然后我到了伊斯法罕，我们两人就排三跑啊，因为那边是要求所有的那个女生都要戴头巾的，所以我就戴着头巾在沿着那个河跑了10公里，然后一路上人都特别友好、 嗯、 跟我讲你好啊，讲中文 啊， 然后讲嗨，当时我跟我先生在那跑，我说哎，我说咱们是不是能够跑遍七大洲呢，世界那么大、 嗯、 我们去把七大洲跑一遍， 跑一遍， 对，就动了这个心思，然后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太厉害了。 那是2013年、 嗯、 然后2013年后来我10月份跑了一个墨尔本、 嗯、 墨尔本马拉松不就是南半球，它是一个大洲嘛、 嗯、 墨尔本像代表大洋洲， 对， 跑了一个了、 嗯、 然后到2014年东京跑了， 我在那个德国那个慕尼黑马普学院、 嗯、 13年开始我一直给他们讲知识产权法、 嗯、 夏季的课程，所以我14年在那个德国和奥地利的边境跑了一个马拉松叫 Fusen、 嗯、 然后差的就是非洲南美洲、 嗯、 北美洲还有南极、 嗯、 还差4个州、 嗯、 后来我一看哎，有一个哈瓦那马拉松，哈瓦那马拉松是古巴嘛？我说这应该是南美洲吧？啊，挺好。然后呢，那之前的一两个礼拜是纽约马拉松， 嗯、 所以呢，我们就报了纽约马拉松、 嗯， 去跑纽约。然后到了哈瓦那，后来谁跟我说哈瓦那是北美洲的啊、哦？它不是南美洲的。哎，我说地理没学好。后来南美洲，嗯，就选了那个印加古道 啊， 就是印加古道是一直跑到马丘比丘，是在秘鲁的、 哦、 那个跑了。然后那年我夏天不是还要去教课吗？又从秘鲁飞到那个南非， 嗯， 跑了一个南非有一个五大猛兽、 嗯， 其实没有，你跑的时候他们全给赶走，在一个公园里，人家把动物都赶走了。然后我那天跑的时候，我说别说狮子什么犀牛了，连只鸟我都没看见，全都赶走了。也是我们人一跑，他们动物都吓跑了，吓跑了。对，所以那个非洲就搞定了， 嗯、 然后 就剩个南极洲， 就剩了一个南极洲了。 那儿能跑吗？ 能跑啊，就全世界什么鞋人都有，所以呢，你跑多了呢，就会认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鞋人啊。然后南极洲呢，就是在南纬80度，美国有一家公司在那儿，每年在那儿它是设立营地的， 嗯， 它叫那个联合冰川， 嗯， 离那个就是文森峰也很近， 嗯、 所以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爱尔兰人，他叫 Richard， 嗯。 他每年在那儿搞一场马拉松比赛、 嗯、 是每年11月份的、 嗯、 然后2015年11月我们两个人就飞到那边、 嗯、 飞了30多个小时、 嗯、 飞到那个智利最南端叫 Punta Arenas、嗯、从那儿坐飞机4个半小时飞越南大洋飞到那个南纬80度的联合冰川，所以那个比赛呢是我大概第一次在那么冷的情况下跑步、 嗯、 就跟 抢银行一样的 啊，都得 全部包上，然后戴上那滑雪眼镜，脸上的戴着他的那个防寒的面具，然后手套要分两层到三层。一层薄的，然后有中间一层，外面一层就是那种大的咱们那个棉手套，就不分五指的那种棉手套。然后下面是两层，里面的一层，然后外面一层防水裤。然后上面是分三层，就是内层速干保暖的，中间层也是就是那种抓绒的，但是要排汗的。然后外面一层是那种防风防雨防水的那一层，所以基本上就是穿很多，然后鞋也是袜子要两到三双袜子。那个比赛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我是唯一一个中国去的女生吧，男生有好几个，我真的确实很不适应，所以那个跑了七个多小时，当时他们主办方还挺稀奇的，因为中国来的不多嘛，所以他们还专门做了那个跑步的视频，然后就是我的举着国旗的特写什么都做出来，所以那个跑完了之后就是跑遍七大洲，他会有一个奖牌，然后就成为那个什么七大洲俱乐部的成员，那个时候大概有全世界女生大概那时候好像也就十几个人吧， 太厉害了， 很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认识了这个主办这个比赛的人 Richard， 他还办另外一个比赛，就是七天七大洲七个全马。当时我想这个太无聊了，我当时我说肯定不跑这个，我说这个浪费钱，我说你说啥也没看见，就天天坐飞机来着，坐下飞机跑步，上飞机睡觉。我说这个跑一圈，我说有什么意思？我当时我就2015年嘛，没想，我说肯定不跑这个，我说这傻子才跑这个。 孙家红，北大法律系毕业，曾经就职于数个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出版若干英文法律专著，在世界各地著名大学讲授知识产权法。与此同时，他于2017年用七天时间跑遍七大洲七个马拉松，2018年和先生共同完成北极点马拉松，成为双料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2015年他发起成立跑足，希望通过推广马拉松运动，传递健康、快乐、有益、正能量的运动理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家红。跑遍了七大洲的马拉松，孙家红越跑越野，他又给自己制定了新的目标，就是越野马拉松。 越野就是在山里跑，然后不在路上跑， 就是这个难度越来越加大了。 对对对， 就觉得普通马拉松已经 对对就挑战 没劲了， 对没劲了。对对，就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比如说我哪一年跑的那个大棚是光脚跑的，然后我那些朋友都说你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我说要不然跑起来就没劲了。然后我2016年呢五月底跑了珠峰马拉松，当时号称世界最高的全马，然后是从加德满都飞到卢卡拉大概2600米，徒步走到那个珠峰大本营，就是在尼泊尔一侧的南坡的大本营，是5364米，走了12天，走到那儿，然后一路高反，真的脸肿得跟猪头似的，就是 那还能跑、啊、 对，是，然后最后起点是在珠峰大本营，从珠峰大本营跑下来，跑到3400米的南池，因为那个是我大概跑的第一个那个高海拔赛事，所以我跟你说，你跑了之后吧，就人特别贪婪，就开始越跑 挑战， 越跑越高，越跑越远，越跑越偏，跑得很慢， 不求速度， 不求速度，我是求快乐，这个就是求体验。我说我只要能完赛就行了。到珠峰是5364，我是一辈子第一次上那么高，所以我当时就是各种反应啊，就跟早孕一样的，呕吐、恶心， 难受着呢， 然后浮肿，一个礼拜都没吃东西。后来我们有登山经验的朋友说你要吃啊，你不吃怎么有体能呢？我说什么都吃不下呀。后来是有一点那个他那个能量粉，然后没什么味道都没有。我说喝一点吧，就是补充一下。好在他这个比赛是一路下坡 啊， 所以那天我先生陪着我是一直跑了13个多小时，最后才跑到南池。然后我们同时参加比赛的有一日本人，他叫 Mikey 先生，他是住在美国。然后他呢就在前一年2015年跑了777，然后他一路就跟我说七天七个马拉松七个七大洲，他说特别好， 就给你洗脑了。 对，然后 Mikey 这个人很有品味的一个人，他也全世界跑过很多地方。然后我说哟，这事儿你说是不是就有点邪门的地方，我没体验过不知道吗，不能一下就否定掉。结果我们当年一起跑珠峰的我和我先生，然后还有另外两个跑友，然后我们4个人就说那好吧， 我们那个下了珠峰，就是17年一月的比赛嘛，我们报名去跑那个，所以我们后来四个人就报名跑了那个。跑完之后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听着觉得无聊，但是跑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对你的各方面的挑战吧。因为跑那个比赛，那个比赛是我们两个人那个破吉尼斯纪录的一个比赛，下了山报了名才知道说，哎，有一对美国夫妇，年纪比较大了，他们也是跑了七大洲七个马拉松，他们用了12天的时间。然后诶，我说他这个比赛不叫777吗？那不是七天跑完吗？我只要七天跑完不就破纪录了吗？所以当时也没想，我说那就申请一下破一个这个吉尼斯纪录吧，就把申请提交过去，都是英文的嘛，就网上提交。诶，过了几个月还真给我回复了，说你的申请批准了，说你只要破纪录以后把材料证据提交给我们就行了。诶，我说还有这事，我老公就笑我说拉倒吧，还破吉尼斯纪录。我说 就老觉得那个东西离咱很远。 对，我想说这吉尼斯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我说拿了四个律师证，我说还没拿过这种证，我说拿一个换一个证试试哈。然后去南极比赛的时候是1月23号是南极第一站开始，它是 10.5 公里一圈，跑四圈嘛。我说那我就六小时跑完吧，一个半小时跑一圈。那天倒是很奇怪，因为我们是一月份，特别暖和，就零下13-14度，那种已经觉得特暖和了。 零下13-14度， 对，超级暖和， 特别暖和。 对，有人穿短裤的，然后那些人跑的最快的那冠军，两个半小时就跑完了，等于说我才跑了两圈，人就完赛了。然后我跑了三圈之后，还剩一圈的时候，大概那个场上也就剩个两三人，天气突然大变。开始云一下子压过来了，刮大风，温度降到零下30度但是最后一圈真的是就是顶着那个风，你走都走不过去。最后10公里，我平时的速度50几分钟就跑完了嘛。但是那个我最后是7小时16分跑完的，所以最后那个10点几公里跑了有2个多小时。然后吹的你连那个路的标记都看不清，然后跑到还有5公里的时候。然后诶，一个车就雪地车过来了，诶，下来一个人，一看诶，是我老公。他说来给你录像，来陪你最后这点。他已经跑完了，最后要到终点了。我说我还想美一把，我穿那个衣服没那么好看，我里面因为我们那个跑族有一个就是猫啊，有的那个我们那个图案嘛，我说我穿一个那个冲刺哈，穿在里面的。他说你要脱呀，我说是啊，我说那个好容易冲刺一把，然后我就开始脱，然后脱那个风大的，哗把手套什么全吹走了，就他就去给我捡，就吹得乱七八糟，我说我不管了。然后冲刺还是人家看说没那么冷吗，你还挺翘的就冲了。我说那是因为还有100米刚脱的，结果到终点给我冻的。我不是最后一只，我后面还有一个男生，一个美国人，最后比我慢了2分钟吧到终点，所以我特别感激他。我说他叫 Mary， 我说特别感谢你啊，第二天送了一件奇迹之衫，我说你没让我那个跑最后一个。后来我们俩就成了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到了终点，就是大家给暖水袋热汤，然后我说还有多长时间那个赛事，还有40分钟，赶紧洗个澡上飞机，我们要走了，要去南美洲了，要飞出去了。 你们凭借这个拿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对，我们后来南美洲，然后到了迈阿密北美洲，马德里是欧洲，然后马拉克什是非洲，迪拜是亚洲，最后到悉尼结束。我们两个人用的时间是应该是6天9个小时20几分还是30分，比那个记录要提前了。 是夫妻俩共同创造的。 对，共同创造。就是我跑得慢嘛，一个人创造不了，所以只能，我说就跟咱们是不能够单打，咱们只能双打。所以特别有意思，后来申请说这个前提条件要有结婚证。所以我说我特别希望将来相亲相爱的那一对哈，打破我们的记录，这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旅程。 所以对你而言，跑步现在是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跑步人家都问说你怎么坚持的，我说这个不用坚持，其实是就跟你吃饭一样啊，喝水一样的，你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说我就挺喜欢的，用不着坚持，而且跑步让我其实学习到很多，整个世界变得更宽。我们最近一个记录是南北极嘛，就是4月份刚从北极点回来，跑了北极马拉松。现在发愁的就是看着世界地图不知道去哪， 没地儿跑了，上月球上跑去了。 对，就是 下一步。 对，因为我有个同学还真是就是研究航天的，他说什么时候招嫦娥找你啊？ 我说好。 我觉得你什么都没耽误。 嗯， 看工作现在也还在做， 嗯、对， 写书啊，讲学呀、啊， 对，是。 然后跑步其实占大量的时间精力， 对， 还养五个孩子， 嗯，是、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耽误。 实际上也不能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耽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断的去尝试生活的不同的维度，然后去挑战自己的极限，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影响过程。我觉得通过跑步这样的一个途径，让我更了解自己。我北大的那个梁漱溟教授是特别有名的哲学教授，他说人生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三种关系的这顺序还不能乱。第一就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阶段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就人与自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跑步这些年实际上是让我从那个人与人的关系转型到人与自己的关系，就那么多年没有关注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平和，更能够与自己和平共处，对自己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脾气变好了，然后更能活在当下，更开心。其实你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能量，以好的这种气场，也会影响 身边 的人。对， 是的。 所以我一直说，你作为一个女性女生，你要当一盏灯，是吧？你要发光发热，然后你要照亮你周围的一片天空，是吧？你可能不会影响很多人，但是至少你的家人，你周围的人哈，让人家感觉到温暖。实际上这个是女性的魅力所在，我就希望能够往这方面努力吧。 就是其实不光是要修炼好自己，还希望能够影响身边的人， 对， 大家也都变得更丰富。 是的，是的。实际上你说要去改变别人， 跑足也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的理念和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跑起来。 你很喜欢你自己当下的状态？ 对，我非常喜欢。对， 那以后呢？有什么新的计划？ 明年还是有挺庞大的计划。对对对， 能透露一下吗？ 其实后年是一个更大的计划，那个先暂不透露。那明年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训练吧。我们想带着五个孩子横穿欧洲 啊， 3000公里，就是现在已经是基本上一般的马拉松比赛，已经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吸引力了。 对，就 跑的差不多了。 对，跑的差不多了，我就想尝试一些旅行式的这种10月27号到10月11号，我们会有一个红色800，从井冈山跑到遵义。 对，这是你设计的？ 对对对，这个我们会去跑。对，那个也应该挺有意思的。 孙家红还有着更为宏大的计划，他想在10年内选择中国100个最具自然人文特色的城市，举办100场马拉松赛事，邀请100万人跑步，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跑步的乐趣。好了，听众朋友，孙家红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逆境经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